让咱们快回去吧。 不要在雨季随意下河或在河边看水，以免发生危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阴有雷阵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东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看一下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降雨天气的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阿伦砍房的阿伦。阿伦你好。 周老好，听众朋友好。 这个今天这天呢有雨，所以特别的闷啊。 对，有点闷。 哎，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在用空调的时候啊，其实可以多用一用这个除湿功能。 除湿功能，对。 因为你要长时间的用空调，在空调房里待着哈，其实是并不舒服的。 对，我基本上在我这工作室工作的时候，都是回来之后先把这个空调的温度先降下来，冷风送完之后，然后再转除湿， 开始除湿， 基本上就是一直都是除湿模式。 对，其实这个干湿度啊，如果是正常的话呢，你身体会感觉到比较舒服。 对，没错。 好的，那今天呢，首先有一个通知啊，通报给大家。那我们楼市好声音的装修陪同公益活动，7月21号，也就是在本周六啊，将走进社区，现场呢为大家普及装修和很多方面的一些知识啊，为大家呢现场解答装修上的各种疑难杂症。无论您的装修问题有多棘手啊，我们的专家老师都会为您耐心解答。记住，活动的时间是7月21号，是本周六。那集合的时间呢是下午1点钟。集合地点您记住啊，是在国贸地铁站 F 口的东北角。我们会有活动专用车在这儿等待大家。那么车上呢会挂有楼市好声音的红色条幅。那这次我们去的地点呢是在房山啊，我们开车呢预计1个小时到达，所以大家呢务必要准时在集合地点集合。我再说一下，是在国贸地铁 F 口的东北口啊，我们将会有活动的专车来接你们。那报名的方式呢，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来报名啊，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号，然后呢来进行报名也可以。当然有些朋友说了，我这个岁数大了啊，用这些新式的玩意儿呢可能弄不转，没关系，您现在呢可以拨打电话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来进行报名啊，也是可以的。我们的电话是85013710 85013710 3710。那现在呢正是一个装修的旺季， 对， 装修当中呢肯定有很多的问题呢等待去解决。那我们的楼市好声音呢也是为大家呢送上福利啊，陪同大家来进行装修。 对，其实装修过程当中有很多问题，其实是大家平常会容易忽视的，无论是这个大的方向还是一些小的细节。 嗯， 就是通过一些这个专业人员的指导嘛，因为我也是比较主张一直是用这个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情，所以说各方面这个在装修方面可以大家来参与一下这个活动， 嗯， 还是比较受益的。 是的，所以呢大家在本周六如果参加我们这个装修陪同计划的话呢，赶快来报名啊，我们的电话是85013710 85013710。好了，那首先呢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区快讯，一起来看一下呢关于楼市啊家居啊这方面的一些内容。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首先呢还是邀请阿伦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近日呢获悉由中国收藏家协会等机构呢将于2019年的10月出版一个中华民间紫砂收藏精品集，并且从昨天也就是15号啊开始向全世界紫砂爱好者呢征集民间紫砂收藏品。征集的作品呢经过专家委员会的认可以后将集录成册。那这次征集活动的内容啊可以说是涵盖了历代的紫砂器皿，比如说紫砂壶啊、象声器啊、文房器啊以及瓶花盆等等。通过这次全球的征集紫砂作品活动啊，既宣扬了中国紫砂文化的深刻内涵，又给紫砂爱好者呢留下了一份星光灿烂的传家宝，将中华优秀紫砂艺术发扬光大。其实说到这个紫砂呀，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名片了。 对，应该是一个比较悠久的一个传统，而且随着这个社会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大家不有句话说这个盛世把文玩，这个说明现在的大家这个相对来说经济上比较富足了，然后这各方面的在精神上文化上就会追求更多一些。 对，因为中国人呢喜欢用紫砂哈，因为这个紫砂泥呢它是一个矿物质啊，比如说咱们沏茶啊就愿意用这个紫砂壶，因为这个紫砂壶呢它是有气泡可以氧化的啊，所以用它来沏茶的话呢这个味道真的是不一样、 无论从这个健康角度还是从这个整体的生活的品质啊调性啊， 对 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是的，而且呢在家居当中的这个紫砂呢还作为一个装饰品收藏品呢在这放着也挺提高档次的啊。 对，没错。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条，说七月份的楼市呢迎来了三个大消息啊，都会对于房价走势产生影响。说下半年的刚开始，那房地产市场呢就开启了全面严打的模式。近期呢楼市发生了三件大事啊，都会对于房价走势产生影响。这第一呢就是七月以来已有20多城市啊，这个楼市政策呢或执法严格啊，个别的城市呢还设置了房价的涨停板。这第二呢是在北京、上海等30个城市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的乱象，重点打击呢就是投机炒房的团伙。这第三呢就是住建部表态要因地制宜推进房改货币化的安置。 可以说这个下半年刚开始，现在是仅仅是七月份过去了一半的时间吧，这个这三件事情接踵而至，对于这个房价的走势确实产生很大影响。我们来一件一件来剖析一下。首先第一件是这个七月份开始的时候，20余城发布了这个楼市政策和这个执法结果，包括设置这个涨停板。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半年的时候，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这个房价的一个浮动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收窄，就涨幅在收窄，然后相对来说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放缓，无论是从成交量还是从这个成交价格上都是在下行。从这个调控的力度来看呢，我记得咱们五月份那期节目当时梳理了一下，一至五月份一共出了164个那个调控政策，当时我们还算了一下，相当于是每天是一个还多一点，1.0几。对，所以说就看出这个调控力度的这个之严厉，而且这个之前我们说到这个因城施策、一城一策的这个既定的一个调控的一个政策战略，应该是在今年上半年落实到了每一个楼市的热点城市当中。那么到下半年呢，很多人就有一个 短暂的观望，看看这个基调会不会有一个改变或者是有一个延续。那么很明显，现在来看这个二十余城发布的这个政策和执法结果呢，可以说是延续了上半年的一个严厉的一个政策，所以说要打掉这些投机投资的一些幻想，这是这个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这个北京上海三十个城市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这个事情，重点打击目标呢是这个投机炒房团伙。这可以看到，在之前住建部对这个重点的十二个城市新有一轮的约谈，这些城市都是在上半年调控结果不太理想或者还存在一些问题的城市，就还存在一些投机啊投资的这种风潮。我觉得像这种城市，比如说以这个深圳，这很明显的之前有这个5000万吨的这个事件，就是说还是影响还是挺广的，就是说5000万只能在深圳买到一个蹲着的一个牌号的一个资格，当时还是挺震惊的，看完之后。所以说现在对于这个投机投这种炒房团伙的这个打击的力度，应该说在下半年是不会手软，还是会加强。第三一个事情，在这个社会上引起了比较广泛的一个关注，尤其是在股市上，很多的内房企的股票都因这条消息而应声的有一个下跌。这就是这个住建部表态因地制宜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因为在这住建部表态之前的几天时间，曾经有一条这个有一定夸张成分的假新闻在这个朋友圈广为流传，就说住建部要叫停这个棚改的这个货币化安置。所以说如果这个叫停的话，对于很多三四线那个扎根于三四线城市的这个房企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利好的一个事情。所以说这个相应的这个股市体现出来的股民对他的信心就有一个下跌。现在这个住建部站出来表态说，这个要因地制宜推进这个货币化安置。我也看到了一下，这个所谓因地制宜，其实还是按照城市的级别来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政策。你比如说像一二线城市，对于这个棚改货币化安置这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严格的，要防止一二线城市的这个过度的一个热度。那么这个三四线城市，尤其四线城市库存较大的一些城市，还是相对主张用这个货币化安置，然后来购置新的商品房，来去化市场当中的库存。 所以从这三件事啊，也看出来我们这个楼市的调控也是节节升高。 对，没错。 确实。其实它一些措施的出台之多之快也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对于这个中国人来讲呢，对于房子啊确实无比的热衷哈，就这么调控哈， 还有这么多人买， 还有这么多人买，还有这么多人去炒房等等的哈，真的是挺令人这个难以理解，有的时候哈， 对， 这个需求量几乎就 全球没有任何 没有什么 国家的老百姓这么热衷于房产，就是说这个如此的调控这个房住不炒，然后还要去问哪有机会啊？哪就是无论是手头有多少钱，有5000万、500万、50万，他都是会 首先想到的就是房子， 对，都会寻机去想到房产。 所以从国家这个层面来讲呢，对于这个行业呢，也要特别的注意。 没错， 像刚才也提到有一些具体的事情呢，都在做，比如说住建委也表态说要因地制宜的推进棚改货币化的一些安置啊，这说的很清楚了啊，就是为了市面上流传的一些谣言，对他们来讲呢是一个打击啊，不是这么回事啊，一定要把这事情的透明化啊。另外刚才我在网上也看到啊，说中央也是说要加快关于房产税的啊这个进行。 对，其实房产税这一块从这个今年的两会三月份的时候就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提出。从这个立法角度啊，从这个包括摸底排查，包括前一段时间这个全国各大城市，先是40个城市主要城市的全面联网，还有这个省会城市的联网，再加上二级城市的一个房产的一个联网信息，其实也都是为了下一步实行房产税来这个有一个落实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铺垫的一个工作，埋下了一个伏线。 是像这些呢，对于打击啊投机和炒房呢也是有一定制约的。 对，没错，就包括像这个六月末的时候，香港就出台了对于这个空置房的这个房产税的这个征收比例，比例出来之后也是非常之高，就是我记得是如果是你超出了的话，最低的起限就是15%到20%的一个税点。 假如说你买完房子没人住啊， 对对， 他的这个收的税会比较高。 对，如果是空置的话，就会税很高。对， 没错。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看， 说北京的楼市价格呢还是稳中有涨啊。那么上半年的新房成交面积呢是环升 23%。 2018年的上半年，中央呢进一步强调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个定位，继续呢实行差别化的调控，建立呢健全长效机制，促进了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的发展。而地方调控政策呢则继续升级，调控城市进一步的扩容啊。这跟刚才那个是有进一步的解释的这样的意思、 没错，这个也说了一下这个北京楼市的一个情况。就是在上周五的时候，我的一篇文章也有一个在微信公众号一个发布，就说这个回顾了一下北京上半年的一个楼市的一个状况。哎，看到这个价格的话，基本上北京是有一个小幅的上涨，我记得是0.4%啊，就等于是相当于持平嘛，微微的象征性的涨了一点点。 是， 然后这个成交量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那我们分析这个成交量上涨，其实主要原因在于这个市场的供应这一块，因为其实来讲，在上半年的话，北京市也有一些新房的供应，尤其是去年的话，也是楼市的一个小年，相对来说供应没有那么多，所以你环比跟去年相比，这个跟之前相比的话，肯定会有一定的上涨，也比较正常。因为在大家都知道，在2017年这个下半年的时候，这个调控政策比较严厉，包括这个930的一个出台，对于这个楼市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打击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去年下半年市场还是比较惨淡的，所以说今年上半年环比去年下半年的话，应该说上涨在我们的意料之中。随着这个调控的一个稳步的一个推行的话，我觉得北京市场未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而且其实北京接下来会有很多新的项目入市，这个我们在六月份节目里边也分析过，就包括很多限价房、限定房的一个入市，这对于很多刚需来说是一个机会，因为价格确实不贵。很多我看了一下这个六环以内的房子，包括就五环到六环之间的房子居多吧。然后这个包括南城也有很多项目来入市，价格呢很多有一些低的。我前两天我看了几个，踩了几个楼盘，在4万5到5万之间，这个价格其实在北京的当前楼市当中属于一个中位平均数之下的一个价格，我觉得对于刚需来说应该好好把握一下。 所以从整体来看，北京市的楼市呢还是价稳量涨的啊，这么一个大的趋势啊。所以呢，哎，有一位叫做摩拜的朋友说挺有意思啊，他说其实有房子的话呢，你别空着呀，你租出去不就不算你是空置了吗？ 不是，他这个空置指的是按照你这个人均面积，这个当然咱们这个内地的这个房产税暂时还没有出台这个规则，当然香港的话它是按照人均面积。比如举个例子，之前有一个内地的一个版本的一个房产税，是一个香港媒体写的，当然这个后来被官方证实是假新闻，但是其实也有一定的参考性啊。它是一个属于这个抛砖引玉的一个效果。就好比说你们家有三口人，那你这个人均住宅面积如果大于多少之后的这个部分是要征收税的。 是的，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啊、 对。 当然了，如果大家在房地产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呢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写上来，咱们试着来交流一下都没问题的啊。比如有些朋友说了，说今年北京的这个房价会不会降价呀，走下坡呀等等，其实应该不太会。 北京的房价一直还是比较稳定的。其实在周六上周六就前天的时候，我去南城参加了一个这个论坛，也作为嘉宾，然后跟几个同行的嘉宾也都在聊这个北京的房价。因为房价确实比较敏感，每一年大家都在讨论，都在问说房价会涨还是会跌，这个已经这个问题已经回答了无数遍了。所以说其实北京的房价你要看它的市场来决定。从供需角度来看，北京的供应量一直都是在全国的各一线城市当中，这四大一线城市当中，北京的供应量一直都很少的。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深圳，供应量都很小。广州是最大的。然后这个需求量呢，确实是还是蛮大的，因为北京的这个外来人口的这个，包括很多新北京人有在北京确实有居住的这个刚需的一个需求考虑。所以说北京的市场供需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从库存来讲，北京的库存一直都是稳定在十个月以下，所以在这个之前我们讨论过，十个月以下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紧缺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状况。所以 以 需求量比较大， 对，需量比较大，然后供应又不是那么多，所以价格的话应该还是没有什么下降的空间。 关于涨和跌的问题呢，其实对于刚需甚至刚改人群呢，这个问题没有什么 意 义， 不是太大，主要是一个心理层面，大家总会觉得我是不是买值了或者买亏了，但是其实对于房价波动来说，你很难买到一个最低点，就跟炒股一样， 对， 这股票可能是有10块钱的时候，有20块钱的时候，你要是想抄底的话，你能买到11块钱就很不错了。 对，所以有的时候是看运气啊。 对， 哎，咱们再往下看，说北京啊，通州严打房地产经纪机构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记者也了解到啊，说通州区呢，住建委将联合工商、公安等等部门呢，严肃查处房地产的经营机构啊，他们借话题炒作、哄抬房价、发布不实的信息啊、违规租赁等等行为。对未取得营业执照哈、没有在注册地经营等经营类问题，转移工商部门啊，对于涉嫌强迫交易的，及时通报公安部门，维护房地产市场的秩序啊，为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啊。因为中国来讲呢，不论是买房还是卖房，确实它需要中介公司来帮忙，它不像国外，比如说找个律师等等的哈。所以呢，这个中介公司他们是不是守规哈？这个对我们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对，其实现在中介来讲，我觉得这些大的中介还好一些，相对来说它这个规模已经做起来了，比较规范一些。尤其一些中小中介，尤其小中介对于这个区域的这个影响，负面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记得好几次这个楼市调控也好，还有一些假新闻也好，都是出自中介的时候。我记得咱们 是 前年的那个3月份出那新政，通州那个商住限购，其实最开始就是因为这个中介一些假新闻的一个释放，然后导致市场的一个混乱和哄抢，然后因为当时那个文章通过朋友圈转发还是比较大的，就是上100万了，所以说这个后来引发了这个双限购的一个提前出台， 是 对于市场来说一直都是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监管部门的对他们的打击也是有利于市场的一个健康稳定。 是的，因为前些时候又有一个假新闻，就是说实际上呢是一个顺义区人家有关部门呢有一个研讨会哈，只是说交换了意见，但是呢这个大的标题就出来了，说这个所谓的商住房其实概念都没有了、说商住房呢、迎来了转机啊，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其实并没有什么转机，所以也要打掉幻想 啊。关键就是说以后所谓的这种商用房啊，它的发展方向是怎么样啊，做了一个研讨啊，并没有说你原来这个商住房又怎么样了。 这里边也想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说其实一般这种大的政策的调整都会通过一些官方的媒体啊，包括一些大的一些媒体，包括咱们这个楼市好声音也会及时关注，就是说不会说，而且现在这个因为我也是做媒体10多年，就现在这个网络时代信息很快嘛，就是假新闻也很多，但是您要相信一点，一旦这种比较重大的政策性的新闻，其实绝对不会被某一两家小的媒体他所要独家曝光出来，这个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因为都是共享的时代嘛。 是的，所以还是看大的机构啊，他们发布的一些最新消息，那还是比较靠谱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养老、教育、医疗有望成为拉动内需的三驾马车。说当前啊，养老、教育、医疗、健康等等领域的刚需需求呈爆发式的增长，有望成为呢我国拉动内需的三驾马车。业内人士呢也建议说，适时的出台激励政策，增加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供给，做长期细致的相关产业链，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养老、教育、医疗这三个领域，实际上也是当下比较热门，而且是中国目前一个相对来说急需补足的一个地方。因为养老就不用说了，这个随着我们这个老龄化的一个加剧，未来的老年人口会越来越多。然后教育呢，主要是针对这个子女和孩子这一块的，也是一个长久的话题。那么医疗可以说是涵盖了全年龄的一个领域，不管说，因为很多人以前都说医疗是给这个老人做医疗，但是其实现在人们越来越注重养生，包括年轻人，包括很多疾病的发病率也在这个年龄上有一个下降的趋势，所以这三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在房企方面也很多企业在进行转型，因为现在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比较严厉，很多房企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很多上市公司的房企，尤其是 TOP50 的房企纷纷都更名，你比如说以前叫什么什么地产，某某地产，现在叫某某集团，就把地产这两个字换成集团了。换成集团之后，其实不是单单的两个字的改变，而是它战略的一个全面，就不光是地产，以前是以地产为主，那么现在可能地产是它集团的一个主业之一， 对， 其他的很多房企业都会加入一些配套养老、教育、医疗。其实而且对于 楼盘来说，包括房企的项目来说，这三部分也本身是你这个项目比较重要的一个配套，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个加分项。 嗯，可以说是它方向调整的一种举措哈， 没错， 不是说房产和集团两字之差， 对， 这是不一样的。 其实来讲，还是一个战略的一个升级。 是的，因为现在咱们也快步入老年社会了哈，老年人越来越多，所以无论是养老还是医疗健康等等，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民生工程。所以在这点上呢，作为开发商来讲，他会洞察这一切， 没错，他会发现这个趋势，然后去迅速进到这个领域当中。 是的，嗯，好的，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啊。那接下来呢，还是提醒大家，我们楼市好声音的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呢，在7月21号，也就是本周六啊，将走进社区，现场呢为大家普及装修知识，为大家呢现场解答装修上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您装修当中遇到什么样的棘手问题，我们的专家老师呢都会为您啊耐心来解答。那这次活动的时间记住是7月21号，也就是本周六啊。我们有一个集合的地点，大家一定要记着啊。我们集合的地点呢是在国贸地铁的 F 口的东北口啊。我们会有活动的专用班车啊，在这里等待大家。那车上呢会挂有楼市好声音的红色条幅，记住是下午的一点钟来接大家。那么这次活动的地点呢是在房山啊，我们开车预计呢是一个小时就到达了，所以大家呢务必要准时在集合地点集合。记住报名的方式，我们一定要报名啊，我们报名了以后呢我们节目才有谱啊。报名的话是这样啊，分两种方式，一个呢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来进行报名。您可以写一个参加，然后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告诉我们，我们有关人员呢会跟您联络，或者呢您通过电话报名也是可以的啊。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是 85013710, 85013710。好了，那很多朋友呢也发来了短信哈，有些呢是让我们帮助分析一下他房子的情况。这样，由于时间关系，咱们上半段的先暂时聊到这儿，那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交流啊。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 仙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仙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仙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三福养好生，健康一整年。为回报广大顾客，倡导科学养生，仙牌灵芝茶、仙牌灵芝怡腾胶囊将从7月13日至7月16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盛夏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灵芝茶或怡腾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7月13日至7月16日。详情可拨打仙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购房者呀、啊，包括很多人都是比较关，听众朋友也都比较关心这个它的进展，包括这个新机场相关的新闻，因为确实是影响的这个方方面面太广，而且这个影响的这个时间会比较持续。 嗯，那实际上呢，这个新机场的竣工啊，会为周边置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啊？一会儿我们来说一说。咱们这样，在之前呢，先回答一下北京左家庄的这位朋友的问题啊。 嗯、好的。 当然，如果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来，他说到，他帮我分析一下啊，自己呢现在有现有资金300万、 嗯、 是燕郊的户口啊，但是呢燕郊没房，目前呢燕郊市场的建议呢是我拿钱买两套，另外呢北京明年的六月就有购房的资质了啊、 嗯、 那么就说您建议是现在买燕郊的两套，还是等明年买北京的，或者呢目前用公司名买北京商办房啊、希望呢这个从保值增值的角度来推荐一下，自己呢买房都不住 啊、那都不住就是出于投资角度， 投资、嗯、 首先先排除掉商办房的这个选项，因为对于商办房来说主要是长线持有者去选择北京的商办房会比较好，虽然你买了商办之后未来再买住宅它不占用你的这个首套资格、 嗯、 但是实际上来讲买完商办之后你的资金可能就会比较吃紧， 因为它是这个全款， 对，因为需要商办需要全款，而且就算你这个300万够了它全款的话，你可能也没有富裕资金的去买住宅了，这是商办就不要考虑了。 嗯、 对于这个是等到明年六月份买北京住宅，还是说现在买燕郊的两套，其实我 现在300万能够买燕郊的两套吗？ 看买多大面积吧。 嗯， 如果是买小小两居或者一居室的话倒是还可以，因为燕郊前段时间也跌了还是挺多的，基本上 就缩水了很多， 缩水了至少30%吧。 嗯， 所以说现在我个人包括很多朋友也都是环京楼市这一块还是说是比较看好燕郊的，应该如果是按我来说的话环京楼市我只看好燕郊。 嗯， 为什么说只看好燕郊呢？因为从这个通勤角度来说，环京的所有区域只有燕郊具备这个直接通勤的一个便利条件。嗯，从交通角度来说确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你在燕郊买的话无非就是想离北京近一点，然后上下班开车什么的，所以说我觉得燕郊这一块的这个房价还是比较有潜力的，之前之所以下跌一方面有这个挤水分的因素，另外一方面也有这个炒房团撤退之后的一个抛售的一个原因在里边。 嗯， 所以说你真的是要投资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在燕郊考虑这个入手，但是我说实话我不太建议买两套，因为你手头资金只有300万的话你可能买两套就比较紧，就是比较吃紧，然后我觉得可以买一套，既然投资嘛可以买一套，然后这个留一部分自有资金，然后在北京的市场当中也可以去有一个观察，因为可以说在下半年的时候北京有很多限定房入市，虽然限定房这个规定在这个拿到房本之后的5年之内是不允许出售的， 是的， 但是这个咱们看到这个北京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广阔的一个升值空间和前景的话，从长线角度来说这样的产品我觉得要比燕郊更好一些。 嗯， 当然燕郊我觉得还是也是有比较大的升值空间的，所以说我不建议说去买两套。 嗯， 建议拿出一半的钱买一套，然后剩下钱然后再做一个观望。 我觉得这位朋友呢他好像也不仅仅是投资啊，因为你一套房子投什么资啊哈。 对对对。 他可能更看重的是保值和增值。 嗯、 啊、 保值增值的话、嗯、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北京的房子更有保值增值的效果。 对 对, 对。 那如果商办的话为什么说不建议呢？其实商办的话这个租金回报率还是挺高的。那天我们参加一个商办论坛就算了一笔账。就现在北京的商办的这个租金回报率啊，就是最简单的北五环的一个项目， 嗯， 那一片很多都是商办，然后一居室60平方米的租金能达到6000块钱左右， 嗯，那 但是这个房子当时买的时候只花了100多万， 差不多， 你算下来的话，其实 25年左右就可以回本，所以说4%的回报率。而咱们北京的住宅的这个租售比现在是多少呢？大部分都在2.0左右，也就是说现在商办的普遍共识，业内是商办的这个租金回报率可能是住宅的一倍。但是为什么很多人都热衷于住宅，而大家买住宅不是为了出租，很多都是希望它升值之后然后转手卖掉它挣这个差价，所以都是这个短线投资。而商办属于比较典型的这个长期持有的一个长线投资，就有点类似你买一商铺感觉差不太多，也都是为了出租。 所以就是说你当时买的时候啊，这个款项大概是多少哈，直接影响到你是赔了还是赚了。 没错， 比如说你这个商办房原来它总款项呢可能就100多吧， 对，很低 很低。然后你拿到这房子以后呢，虽然说现在商办房哈 缩水了 缩水了啊，这个卖也不好卖等等的，但是你可以出租啊。 对， 你出租的话，刚才您说那个比例哈，这个每个月呢真是60多平方米的话能够租到6000多。 对， 这样的话你20多年你的本回来以后哈，你还落了一套房呢。 没错， 所以你整体来讲还是挺赚的。 对，所以说要看这位朋友是做长线还是做短线。如果你是做长线的话就可以考虑商办，如果你做短线的话就考虑燕郊，如果你是中期持有的话我觉得可以等到北京。 但是呢我考虑什么呢，人家是考虑保值和增值，那燕郊的房子能够保值和增值吗？ 我觉得燕郊现在来说也已经到了一个相对在一个底部的 一个 位置了。对，如果你这个300万的话等到明年6月份在北京买房的话，我觉得选择的局限性也是挺大的。如果你要是 也只能交一个 首 付、 对对对，这样的话压力也蛮大。 如果你买其他房子的话，也就是共有产权房现金房、 如果他投资的话、我就不太建议去共有产权房。 对，那个不能买，因为你卖 刚需的 就很麻烦的。 对对对， 好的，您再想一想啊，反正这个300万呢是不多不少啊、所以呢也是比较尴尬的一个钱数啊。 对对对，其实这几种短中长都给您一个建议，然后有具体怎么去决定还是要看你自己。 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还是说说这个北京新机场啊、要开始竣工啊，是实施了以后啊，对于周边的一些房产它的影响啊。那实际上呢北京新机场呢它的位置咱们先说一下，它是在这个大兴的榆筏镇，而且是榆筏镇礼贤镇啊，还有河北的廊坊等等这些地方的一个交汇处。 对，其实新机场的位置应该是比较典型的，就在这个南城的这个中轴线，就在这个南部的这个中轴线上。所以 如果从这个天安门计算的话呢、到那儿也就是40多公里，不到50公里。 其实距离呢我们感觉上有一点点远，但实际上来说不是说那么远，还在这个可接受范围之内，而且确实它也连接了这个京津冀的一个协同发展，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枢纽的一个作用。 那新机场目前施工的进度还是非常顺利的啊， 速度挺快， 挺快的啊，说明年9月份就可以用了嘛。那现在这个新机场它的规模呢，相对真的是比较大呀。 对对对，这个我们也看到官方给出的数据，这个新机场占地是4.1万亩。4.1万亩可能大家没概念，那算了一下是60多个天安门，63个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这个面积还是挺大的，而且这个规划的这个吞吐量还是挺庞大的，这辐射的人群最终说是计算可以达到1.3亿次的这个旅客吞吐。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周边的一个带动啊，这个人流啊人气啊，这个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 而且呢再做一个比喻啊，说这个新机场呢是20年内全球规划中最大的机场了，所以它的这个规模呢真的是非常大啊。而且是唯一的一座呢双进双出的一个航站楼。 这个我觉得挺方便的，因为双进双出可能就是大家可能最简单最直观的就是有两个这个到达层和两个出发层，这个就会相对来说比较更便捷一些，而且这个效率会更高一些。因为北京大家都知道这个早晚高峰飞机的时候真的是特别堵，就是人太多了。这个新机场建成之后，我们也看到这个东航和南航会作为这个主基地，都会搬到这个新机场这边。 所以呢，它的规模也非常大，所以呢，就是带动啊周边的这种啊变化，肯定也是可想而知的。 对， 咱们这样，北京左家庄又发了一个微信哈，您参谋一下。他说这个根据目前的燕郊的价格，我300万的话呢，可以全款买2套或者是 略微有一点点贷款啊，这个是实话。然后呢说过完户之后，这个二手房拿到了房本，然后明年呢等北京有房票了，就他可以买房的时候呢，我再把这个房卖出去，然后呢再在北京买，这样可以吗？ 我觉得很不合适，因为你这个因为刚开始最开始我以为你是投资嘛，然后你说那个不住，然后投资，然后你现在如果是现在买燕郊的房子，然后你买完两套之后，你到了明年六月份再往外卖的话，属于这个两年之内，燕郊现在应该是五年之内，北京是规定两年之内，所以税很高的。这个你卖房的时候，你要把这部分费用考虑进去。如果我们从现在看到明年六月份这个一年时间内，燕郊如果涨幅不到20%的话，你这么折腾就意义不大， 不合算， 对对对， 不上算了， 对，不太上算，对。所以我刚才给的建议也是买一套，就是不要把手中钱都去投到房子上。 是的， 如果有什么变故的话，你的这个回旋余地太小， 或者说人家呢可能还有其他的余钱啊，只不过就拿出300万的考虑房子这个事儿。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 其实这样的话呢，也不建议买两套。 对对对， 这个那边燕郊那边呢，到底它怎么个走势都弄不清楚。 就因为还是投资的一个最简单。一个逻辑就是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你买两套就相当于是把鸡都放到这个燕郊这个篮子里了。 是的，是的，所以如果说它要是再往下走呢，价格再往下走，不但没升还往下走了呢，您不就亏了吗？ 对， 另外呢，现在卖是不是好卖呢？在燕郊那边买房卖房真的现在是那么顺畅吗？ 其实我觉得燕郊，我觉得一套还好啊，两套确实不太好卖，就是但是为什么说刚才也说环京比较推崇燕郊，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燕郊是环京所有区域当中唯一一个有二手房市场的。你看这个中介很多，链家我爱我家都在燕郊有这个分店，所以说一个有二手房市场的城市，你的这个交易速率这个流通性才有保证， 还是可以， 你这个才有这个投资的价值。如果一个城市没有二手房市场的话，你光买售楼处价格涨得很高都是有价无市，到你最后卖给谁去呢？ 是的，好，那您再想一想啊，您再想一想，反正我觉得现在这个时机哈，不是投机呀、啊，这样不就是投资买房的一个好时机？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看啊，关于这个新机场啊，它具体运营了以后，它具体对于什么样的地方，您觉得会有一些益处呢？ 这个未来新机场可以说是，受益的城市还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从新机场出发的话，一个小时内就可以到天津、唐山、保定这些城市。两个小时之内能到达这个石家庄、秦皇岛、济南，三个小时能到太原、郑州、沈阳。所以说这个辐射还是挺大的。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一个小时以内辐射的城市肯定是最优先这个受益的这个城市群。所以说到了明年9月30号新机场投入运营的时候，这个有一个京雄城际铁路也会投入使用。 是， 这个会从这个新机场航站楼下方穿过，到那个时候呢，北京的这个新机场到雄安新区就只有半个小时。可以说对于这个京津冀这一区域，包括这个大兴啊，河北的这个霸州啊，包括雄安新区，都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带动。然后沿途的，我了解到这个京雄城际铁路的这个沿途站点，还有包括像黄村，这个固安东，还有霸州北，还有雄安这些。所以这个凡是铁路穿行的区域，周边的房产都是会有升值的空间。 所以呢，人们把它简单的归结为就是5城6镇啊，其中就是五城是包括像北京的黄村啊，北京的亦庄和河北的廊坊市啊，永清县、固安县等等啊，这些是受益的。另外6镇呢，则是指大兴区的什么榆垡镇呐、庞各庄啊、魏善庄啊、安定镇呐、还有彩玉镇呢，以及廊坊市的广阳新区等等这些地方啊，真的是对他们的提升是非常大的。 对，包括这个新机场投入使用之后，同期的周边的这个交通的路网的一个配套也会投入到这个运营当中，所以对于周边的这个交通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善。 来，这个携手一生说， 请问嘉宾啊，说刚才您说的那个不要买商住房，也包括商用房吗？现在没有商住房这概念了。 对对，就是商办， 叫商办房。 对对对， 啊， 其实就是其实之前才开不上的一个叫法。 对，它打了一个擦边球。 对，其实都是一类，都是这么回事，都是商办的房子。对， 嗯、 就是说白了，现在如果您要是买住宅的话，我首先还建议买70年产权的。 对， 不是70年产权的。 典型的商品住房。 对，典型的商品房。 嗯 ，不是70年产权的话，都要慎重。 嗯，所以呢，现在如果你买这个所谓的商办房啊，现在咱们叫商办房是吧？ 对， 商办房的话呢， 或者50年， 对，一个是它40年、50年，另外呢，它是不能贷款的，它是要全款买， 只能全款 啊。 对， 另外您买了以后呢，这个商办房它的卖出是个问题。 对，这个现在商办的市场确实比较冷清， 嗯， 所以说很多之前买过的人现在都把它出租出去， 嗯， 所以之前商办的这个租金有一轮的一个小小的涨幅。 对，但是除非是那样，就是说我就想买这个商办房，因为它什么呢？总款低。 嗯 啊，就是总款，就房子的总款相对 公司 哎比较低一点， 创业。 另外，它那个户型啊，有的 loft 啊等等，还都挺好的，还可以注册公司等等。只不过呢，就是说我只是住，我也不想卖啊，这也是完全可以的， 嗯， 对吧？ 我自己之前都有考虑说想把我的房子卖掉，然后去换一个 商办， 因为也可以注册公司，然后那个。面积 也低， 总价也相对低一些，因为现在在低谷嘛，然后这个面积会比我现有的稍微小一点， 是， 就感觉 现在商办房100-200万的这个全款的挺多的， 对对，我觉得是一个，如果你是住的话，算抄底了， 嗯，是的。好，那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哈，说这个孩子工作在南城，一直呢也在给孩子呢看大兴的房子，请问目前呢大兴新房数量多吗？价格如何？ 大兴的房子还真挺多的，上周三去了大兴一趟，有一个楼盘的一个 10多个项目呢， 论坛，对对对，有一个楼盘论坛，然后我们当时还梳理了一下大兴的项目。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在售的项目还是很多的，包括像这个，亦庄金茂府啊，华侨城河源啊，绿地海珀云飞，还有云斐，还有这个中国铁建华宇金都啊，项目很多，14个吧，目前在售的项目，所以说分布在这个亦庄。旧宫还有这个黄村卫星城这边会比较多一些项目。 嗯，好，这个道道说了哈，既然说新机场开通了以后啊，对于它的这个周边呢是非常有好处的，那我现在在周边买房可以吗？它会有升值的空间吗？ 我觉得是会有升值空间的，但是这个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你要考虑尽量离北京更近一些，就虽然它是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新机场 叫5城6镇吧， 嗯嗯， 那我们这5城6镇尽量要离这个北京属于北京的这个5城6镇， 嗯， 这部分就是 你觉得升值的价值， 对对，要会更高一些，像比如说黄村啊， 嗯， 比较典型的，你要是说跑到这个北京之外的环境，我觉得可能这个离北京越远的这个辐射的这个价格的涨幅会越小， 嗯，但是它新机场呢，运行开通了以后， 嗯， 你觉得会不会它周边的一些企业呀，可能会更加的丰富了，配套也会更加的好啊， 对， 可能会吸引很多人过去居住。 对，这个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趋势，其实理论上来说，抛开北京的因素，新机场周边的这5城6镇，他们的升值潜力是一样大的。 嗯， 只不过说我们在实际当中可能还会再加入北京的一个外部的一个客观的一个存在，所以说，又有新机场优势，又有北京的一个临近，所以说，相对来说，离北京更近的一些城市升值肯定会更快一些嘛。 嗯， 你这个。北京之外的，你包括像之前说那个雄安那边，它只有这个新机场一个优势，它没有北京这个优势，它升值也会升值，但升值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大幅。 嗯，所以我在觉得，就这个新机场啊，它的以后的发展呢，你可以借鉴点这个北京机场， 对， 北京机场周边它的一个发展方向和趋势。 这个包括像后沙峪那边， 嗯， 就涨得很快嘛。之前我记得几年前才1万多一平， 对 对, 对， 现在很多项目都是3-4万比较常见，甚至说4万多。 而且我怎么说借鉴呢？你看现在就是北京机场哈，它那个小镇里边哈，整个都 是就像四得一体了， 嗯 啊，就是它那里边的房子， 独有的居住区， 对，居住区，它那里边的房子呢，好多都是在机场工作的人买的， 嗯、对 啊，所以如果说我在想，在新机场附近哈、啊，离它比较近，你买完房子以后，会不会以后到机场工作的那些人会炒高这些房价，他会买房子呢？ 嗯。有这个可能性，我觉得首先是这个，因为确实这个新厂围绕它的这个就业量啊，包括这个工作人员的量还是比较大的。 对，是的。 无论说他是买你的房子，还是他要租这个房子， 嗯， 他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市场需求。 对，他有人 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楼市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吧。 嗯，当然了，在。目前这个状态下哈、啊、这个北京的房地产的状态下，您想投资啊，您想炒房的话，真的一定要慎重。 对，没错。 嗯。另外菲菲爸爸说了哈、啊、说买商办房去居住不是好主意啊，说上不了户口， 对， 也没有学校会把那里划为学校的招生区域。没错。 对，这个。 而且还是商水 商 店，商 水商店， 没有天然气。 这个其实我刚才也说了，买商办房最合适的就是小型的青年创业者， 嗯， 就是青年创业者他可能没有落户的需求，你就、嗯、就比如说，比如举个例子，让我现在自己开， 或者说他不是第一套房， 对对对，或者他不是第一套房、嗯、这也有可能，比如像我，包括我身边很多人这种情况，就是我本身我就是北京户口，我不需要落户， 嗯， 或者说那个我有其他房子落户到那个其他房子， 对对对， 然后呢我又可能暂时也没有子女，不会。嗯，短五年之内可能都不会考虑到，不会面临五年到十年甚至都不会面临到这个孩子就上学的 问 题，对、 嗯、 所以我可能就是会拿它做一个过渡，然后在现阶段价格又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对，反正你要买商办房的话，一定要想它的后路啊，就是租。 嗯，没错。 其实租，刚才您算了一下，长期持有，租的话其实还是挺合算的、 嗯、 啊。因为现在商办房呢，从历史遗留下来讲哈、啊，它原来的户型都并不是很大，而且呢，总款项的并不是很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弄一套这样的房子，然后出租的话，其实，在一二十年以后哈、啊，这个本儿回来不说，而且还能落一套房。 其实也是对北京新房市场一个补充，因为大家都知道。嗯，那个五环内的新房现在太少了，就很少， 是 但是五环内的商办可不少。 嗯嗯，你像这个顺义那边好多商办房， 对，顺义包括这个昌平， 是、 嗯、朝阳也有不少、 嗯、 朝阳海淀也都有商办房， 是，所以呢就是关于商办房何去何从，这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啊。 嗯，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于阿伦砍房的阿伦啊。 嗯， 当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在我们下了节目之后依然呢可以上公众微信平台啊，如果我们看到的话会及时跟您进行交流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天天上班都累死了，永远有忙不完的工作，要是提前退休那该多好啊。 老干部说， 过去在单位每天都很充实，现在退休了，天天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哎，还是上班好呀。 年轻的时候呢，觉得工作节奏快，生活压力大，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一日三餐没个定点，熬夜加班更是常事儿。那身体的健康一直被透支着，好不容易退休了，突然清闲到无所事事，自己都觉得不习惯。炖上一锅红烧牛肉，断断续续能吃上一个礼拜。早年的布达拉宫旅程，现在呀，也只剩下想想了。 人生总是这么犀利而矛盾。年轻的时候，我们需要一副好身体去打拼事业，到老了我们更需要一副好身体来照顾自己，不拖累家人。小时候妈妈悉心照料我，从出生开始每天给我喝杯奶，希望我能够茁壮成长，有个好身体。可如今妈妈老了，两鬓的白发越来越多，吃得少睡得短，需要我的照顾，所以我坚持每天为她冲一杯瑞麟羊奶。